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湖南话古戏歌《刘大娘我笑呵呵》，演唱者刘玉珍，出自她多年前出版发行的一张《美女兰江》的戏歌专辑当中。我们特别期待能够有像她一样致力于对民歌挖掘、整理和再创作的人。那这个岁末也借着这首歌向更多的歌手发出邀约，希望在来年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到更多来自你们对于民歌的致敬。接下来为大家请出的是歌手雷佳，在他的一张名为《蒲公英的天空》专辑当中，他用自己的方式向多个民族的经典民歌致敬。那这一首来自江西花灯调《放风筝》。 天儿满，天无事， 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底下光，长白山下果树成行，海兰江畔桃花香。平台高山大地仙洞长，蓝河竹坝阴虚上深岗，哎嘿下关，长白山下果树成行，海兰江畔桃花香。云海高山大地仙宝藏，蓝河竹坝阴水上山岗，烟烟人民斗志昂扬，民族团结建设边疆，胜利向前方。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景。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同志歌，请喝一杯茶呀，请喝一杯茶。井冈山的茶叶甜又香啊，甜又香啊。当年领袖毛委员呐、带领红军上井冈啊，茶树本是红军种，风里生来雨里长，茶树林中战歌响啊，军民同心打豺狼，打豺狼狼。喝了红色故乡的茶，同志歌，革命传统你永不忘。同志歌，请喝一杯茶呀，请喝一杯茶。井冈山的茶叶甜又香啊，甜又香啊。前人开路后人走啊，前人栽茶后人尝啊，革命种子发新芽，年年生来处处长。金刚茶香飘四海呀，颗颗茶树像太阳，像太阳喽。喝了红色故乡的茶，同志歌，革命意志你坚如钢了。 茶后人尝啊，革命种子发新芽，年年生来处处长，金刚茶香飘四海呀，颗颗茶树像太阳，像太阳啊，喝了红色故乡的茶，同志歌革命意志凝坚如钢，像太阳啊，喝了红色故乡的茶，同志歌革命意志，革命意志凝坚如钢。 刚才我们连续分享到的是来自阿里郎组合带来的有着延边风情的《红太阳照边疆》，以及由曹富佳为你讲述的有着江西音乐风情的《请茶歌》。民歌走天下，中场休息前的最后一站，让我们去到新疆。歌手莫文蔚曾经有一张向经典老歌致敬的翻唱专辑《回味》，编曲上的混搭以及莫文蔚本身唱腔的不同表情是这张作品的两个特色，其中收录了一首我们耳熟能详的新疆民歌《打起手鼓唱起歌》，也是很好的将这两个特色展现出来。歌飞扬也推出了不少像这样的翻唱歌曲给大家。虽然说莫文蔚这首作品推出来以后有一点争议，但我个人觉得其实存有争议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经典其实是并不容易被颠覆的，只是再次证明了它在人们心中的位置，而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期待，期待更有想法的翻唱创意作品而涌现。好了，我们稍事休息，我是刘慧，稍后见。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刹那，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经过，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得好青红似火，各族人民肩并肩，前进的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快马加鞭震慑祖国，春光永远在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中国时间》，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

谭维维的一首融合了原生态民歌的《康定情歌》与《溜溜调》。康定，这真的是一座因情歌闻名的城市，很多年里我们一直被它的旋律所陶醉着，一直被歌里的那种情怀所感染着。来自于康定雅拉乡一个汉族村寨的溜溜调是这首情歌的主旋律了。刘慧，欢迎你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年终版，我们要和各位来进行今年2018年度最后一期的《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邀请各位去到水乡，来听一听陶慧敏绝对经典保留版的这一首《紫竹调》。有一首陕北的地方民歌传唱了很多年，这些年来也是被无数的音乐人或者是歌手所翻唱演绎，《感生灵》。这首歌真的是对于很多人来讲是有一种情节在的。不过在这些翻唱当中呢，我想推荐一首来自冯小泉的改编，经由对原来歌曲当中那份谋生不容易的一种再现，更有对当下生活充满的那种希望情怀，真的非常的励志。在这个岁末年初，希望可以触动到在外打拼的你。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分享冯小泉联袂王二妮共同带来的这首《感生灵》的翻唱。 哎呦，哈哈，好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多少痛苦，多少眼泪，为你流，为你流浪到台北。 请你告诉我，我恨你不了解我。多少痛苦，多少眼泪为你流，为你流浪到台北，一个人寂寞为你把歌唱，想念着好哥哥， 想念着我的好哥哥， 心上人呀心上人， 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扎西顿朱打雷的北京的金山上，以及小月和张嘉